顽强，看着战火飘扬，瓦解的声音量，熊熊气势在出发，逆着逆着来耶，王牌要狂野，闯荡宇宙摆平世界，哦，逆着逆着狂野，王牌要发泄，战斗是我们主战起点， 幸福是

Thank you.

再漫长，还有

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Oh, oh, oh, oh, 做得好。

人心肠的曲折，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。 想法每天

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。我怀疑这际遇只是个恶作剧、哦、我想我已慢慢喜欢你，因为我拥有爱情的勇气，我任性投入你给的恶作剧，你给的恶作剧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。